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正在我国访问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特使24号举行了宴会。宴会由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特使副总理兼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涅图姆堡南迪恩乃伊特瓦和他一行应邀出席，还有我国外务相林永虎和有关部门干部出席。